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创新三农宣传平台，展示三农发展成果，培育提升文明乡风，促进新闻战线走转改活动不断深化。欢迎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 好品牌有好味道，好把式有好收成，好风景有好心情。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活动举办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专场活动。30个北京农业好品牌，20位京郊农业好把式，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带你领略北京乡村的丰收之美。9月30号8:30到10:30，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亲爱的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丹。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创办于2014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首都文明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旨在创新三农宣传平台，展示三农发展成果，培育提升文明乡风，促进新闻战线走转改活动不断深化。9月26号上午，2018年度首场主题活动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破风岭景区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30个2018年北京农业好品牌、20个2018年京郊农业好把式和40个乡村休闲好去处。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邀请到了北京市农委协调联络处处长任荣，以及这次公益活动的主持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丁娉婷。两位好。首先问一下任处哈，咱们这次活动现场好品牌好把式还有这个休闲好去处的评选和推荐，对于咱们市民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知道今年是我们农民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 对， 北京市在策划这样的一个庆祝活动的时候，就把好品牌、好把式和好线路这样的内容作为一个重要的产品推给消费者。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他们的这些内容，我们编辑了10个微视频，我们还请专门的摄影师为他们拍摄了他们的形象的广告片，然后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网站传播出去，让我们农民获得丰收的收益，也让市民获得休闲的快乐。 好，接下来我们去听听9月26号活动现场的录音。 而今天呢，我们大家相聚在了房山区的破风岭，我们要来和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丰收的故事，丰收的喜悦。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咱们同事的脚步去了解一下。 我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汽车天下的主持人张琪。今天呢，我们是在平谷区金海湖镇的茅山后村，我要带大家认识一种梨，叫做佛见喜。据说呢，这是慈禧赐名。20世纪60年代前后，茅山后村佛见喜梨一度濒临灭绝。2009年，茅山后村委会免费为村民提供优质的佛见喜梨树苗以及接穗，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这一独特而又珍贵的品种才得以延续下来。 有没有什么补助呢？ 咱们这结一个这个里边结一个穗是3块钱，栽一棵小树是10块钱补贴。 保住了根苗，有了产量，如何提升佛见喜梨的品质和销量，成了乡亲们当时最关注的事儿。此后，村里请来了专家，结合村里的特殊地域和历史文化， 劈开了一条品牌打造之路。 我们2015年成立了毛人后村佛家喜梨产销协会。2016年，我们又请专家来评比、鉴定、考察，经过检测拿下农业部颁发的地理标志证书。 茅山后村现已注册了元宝山茅山后佛见喜梨商标，年总产量能达到20万公斤。他们用心经营品牌的建设与保护，走的是精品种植、高端销售的路线。 传统梨相比呢，这梨看起来确实更好看一些。 对对对，是。嗯， 现在按个卖了，大概多少钱一个？ 最低价是8块钱一个。 2017年，茅山后村仅由佛见喜梨带来的果品收入就达到了200万元，人均2万多元。通过品牌创建，茅山后村呢将佛见喜品牌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将产业优势呢又转化为品牌价值。至此呢，有着百年历史的茅山后佛见喜梨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这个人畜哈，2018北京农业好品牌是怎么评选的？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标准？ 北京的好品牌是从去年开始的，我们今年呢评了30个，是由我们市农业局、市农委在郊区农委申报的基础上请专家来筛选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评选活动，那么推进我们农业的发展，让我们的农业更加的高端化、个性化、特色化。同时呢，也通过我们丰收节期间搞这样的活动，把这些好品牌推荐给消费者，让消费者在郊区休闲体验的时候呢，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享受。那么特别是注意到我们这样的好品牌里面涵盖了农业的方方面面，你比如刚才提到的特色的梨，包括我们的一些苹果，包括我们的蜂蜜等等，涵盖了我们郊区的一些精品的产业。那么在品牌的评选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特别是在特色、品质以及创意方面。你比如说在特色方面，那么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或者说是产品的一些独特的内涵。你比如北京这个地区，它的气候实际上是极其有特色的， 嗯， 它春夏秋冬非常明显， 对， 它的物产也非常丰富。历史上呢，有很多外地的一些品种通过我们的商业交往或者是人员的流动带到北京来，那么就会有很多产品在这儿可能生产的会更好。你比如我去年才知道，我们市场上有一种梨叫南果梨， 嗯， 它实际上是产在吉林的。我们北京因为有一个小伙子喜欢吃，然后到吉林去了之后就弄了一棵苗回来，到现在种了100多亩。我尝到之后，它的品相、它的口感、它的香气实际上不输于吉林的。如果我说实话，我比较过，可能有一些方面还比它要强。 这些品牌是每年都会评选一次，还是说我们评选一次它会有很长时间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荣誉？ 这样的一个活动实际上要坚持下去的，今年是第二届， 嗯， 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摸索改进我们的评选的办法。我个人的预期可能会将来会更广泛，或者说是参与的范围会更广。 嗯， 我们现在主要的是靠区县农委来推荐。 嗯， 那么将来因为我们的信息化的平台的这个原因，我们可能会让自己来申报，会不会有这样的形式呢？我们将来可能会研究。 嗯， 是让我们的好品牌真正的好，那么不要有死角，不要有遗漏。 嗯， 然后通过这样的评选呢，会挖掘我们乡村最好的特色的产品，然后推荐给消费者， 嗯， 啊，实现一个共赢。 比如说刚才咱们听到的佛见喜梨，其实它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但是慢慢的没落了。如果说不是因为当地政府的重视的话，可能现在大家依旧是见不到这种梨的。所以我也在想，就是我们这些品牌评选出来之后，政府会有一些这个扶持或者是帮扶的一些措施吗？这个品牌评选出来对这些企业，或者说对这些这个品牌本身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实惠呢？ 这个品牌其实说实话讲，政府这些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支持我们的产业发展。那么特别是一些好的合作社、一些好的产品啊、好的园区，我们通过 公共服务或者是以奖代补，然后给他们以大量的支持，包括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通过评选把这些好的产品评出来之后，我们来帮助他们做宣传，其实帮他们去做市场，来打造北京农业的区域品牌。这个区域品牌实际上是政府在出力出资，实际上也相当于在给这些好的园区好的亮点的品牌提供了一种奖励。那么让更多的市场认可他们，去提高他们的效益，提高他们的附加值，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政府评选的一个目的。 嗯，没错。我们再来问一下丁婷婷，丁丁，丁丁，这些好品牌有没有你平时就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以前就了解的，或者说现在也在使用，或者说每天都接触的品牌？ 嗯，像这个水果，我觉得大家还是喜欢原生态的，所以像这个福建喜梨啊，其实听到的时候就会被它的名字所吸引到，然后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就是为大家所知，然后怎么样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还有像咱们评选出来的京一根啊等等，其实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只不过能不能通过一些方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不是只是咱北京的朋友知道，能不能让全世界，哎，咱们都能够知道这样的品牌，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 嗯，那你作为这次活动的帮扶的主持人，你那边有没有一些什么知名品牌？你所在的这个地方，然后你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吗？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媒体人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我自己也反复想了一下，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帮他们一起卖，或者是农产品其实是他们是比较专业的，那我们就做我们专业的事，其实就是宣传。我现在所在的平台呢是一个互联网的平台，其实刚才人处也说到了，其实新媒体是最好的一个宣传方式，特别是现在的短视频这么流行，我们想到的是能不能把这些好的品牌咱们都拍个十秒二十秒的这种宣传片，然后发布到网络上，这种啊病毒式的传播，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微博也好，更多的平台能看到，其实就是一个资源的不对等。你看咱们现在想吃到很多的好吃的，想去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咱们北京有这么多好的地方，只不过信息现在是不勾连的，是大家不知道的，所以通过媒体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做到的其实就是把它的好说出去，宣扬出去，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现在已经在做了吗？ 对，已经在做了。你看其实咱们这个牵手活动从14年就开始了，到16年我们有135位主持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与13个区域已经都牵手，一共有148个村。然后从16年开始呢，就是跟低收入村然后进行密切的牵手，目前呢已经有50个村已经也开始了这样的一个牵手活动。那我觉得牵手不要流于表面，不是每一次去主持一场活动，能够更深入的你去了解这些地方，然后能够自己告诉身边的朋友也好，然后通过媒体的渠道也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地方。 好，咱们再来听听下面的这一段音频。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走进的是延庆区四海镇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我们去看看在那儿的农业生产带头人。 我叫任志怀，今年是57岁，地地道道的一农民。我又不甘心做一个传统意义上只会种地的农民，我这个人吧就是爱琢磨，总是想了解和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蔡石河村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种植村，以前村民们种玉米。2005年，四海镇在全镇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并面向农户和合作社推出了补贴政策。任志怀觉得这是个契机， 成立这合作社呢，就是改变一下形式，就是看能不能组织一下农户走出一个新的农村，这块能比一家一户种那个普通的这个大田玉米这块啊能增加收入的这一条路子。最开始是种蘑菇，但因销售运输的问题没有成功。 任志怀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可以借力的能人。在一次共建活动中，任志怀结识了北京林业大学的陈俊余教授。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任志怀利用四海镇独特的气候和地域优势试种茶菊。 就是由我们合作社先种，当年的收入就比跟那个玉米相比啊，就每亩能多收入1000多块钱。 有了任志怀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他社员也都纷纷行动起来。 你看我们是种菊花头年的时候啊，种了3亩地，当年收入就比那个玉米种的高了3000块钱。合作社 提供我们种苗，提供我们技术，还会收我们的产品。采摘的时候每天中午一趟晚上一趟来给我们收，秋天直接拿钱就行了。 自2005年成立北京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距今已经有13年了。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任志怀已成长为一位种植经营专家。他敏锐地发现，四海镇的气候土壤非常适合山地花卉的生长，出产的花卉不仅质量好，而且花期长，病虫害少，色泽鲜艳。因此，任志怀大胆创新，开发了玫瑰园区，备受市场青睐。 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合作社办好，带领合作社的村民能多增加收入。我愿意做一个常学常新的农民，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让情怀落地，让梦想开花。 这是评选出来的20个2018年金交农业好把式之一，叫任志怀。任处，您应该对他也比较熟悉吧？ 这是我们本家， 不、啊、除了本家 同姓啊，但不是家里人 啊。除了本家之外、嗯，可能就是对他这个人也多多少少会有所了解。在评选之前知道他吗？ 我知道， 嗯， 这个好把式它的起源是源于什么呢？北京的农田景观建设。大家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个地区呢原来是种老玉米的，我了解过种老玉米的时候一年20000人路过，后来我们要搞融合性发展，农民要增收，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带头人，一些有眼光的人，然后和外面进行交流沟通，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既可观赏又有收获的品种，菊花。菊花种上之后，我们政府提供了一些资金的帮助，我问到他们一年大概有60万人专门就去看它的旅游，去看这个农田景观，周边大概有2到3个村开展了乡村旅游，有很多的农民就离开了土地去搞这个民宿，然后获得了收益。我曾经也多次去看，很多的农民就可以在这个游客来的时候去卖他的农产品，你比如我们的蘑菇啊，我们的西葫芦，我们的豆角，甚至还有一些小宠物，那么农民的收获特别好。我现在还在珍藏的一张照片，就是一头驴被一个老农民装扮的特别美， 嗯， 然后呢由他牵着去让游客骑啊。后来我跟他说，你还应该再准备一个账本，我们拍片的时候可能就更有情趣了， 嗯 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那么还回过头来说，我们郊区很多产业的发展是源于一些有眼光的带头人， 对， 我们管他叫新农人， 嗯， 这样的新农人有一部分就是本身就是农民，像这个 任志怀 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返乡的青年，包括外地的一些白领，城市白领，包括留学生来进入到我们的乡村。我们这次评到的好把式和好品牌里就有一些是新农民。 20个人，任志怀应该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了。我觉得他说话很有诗意，他说自己就是让情怀落地，让梦想开花。 他说的是非常对的，我们搞休闲农业，包括我们其他的农业，有相当一部分一定是有情怀在先， 嗯， 他热爱农业，或者说他过去没有资金没有办法，他们一旦在别的方面去创业获得了收益之后，他要实现的梦想就是回到农业，回到农村，或者去改变我们乡村的面貌，然后回报我们的家乡，回报我们的乡亲。这一点我们在工作当中是感受非常是深的。你比如像他任先生，他在搞这个合作社的时候，他和当地的农民建立了合作社，然后还去研发他的新产品。其实我想这都是他儿时可能是青年时的一个梦想。我们除了喝他的菊花，然后其实他还有与这个菊花衍生的很多，你比如菊花的月饼，还有菊花的其他的一些衍生品，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容产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品尝乡村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品味一个乡村人的情感，分享他们的一个情怀。 嗯，这20位好把式能不能这样说，他们是单独的个体，但同时他们又代表的一个群体，他们不光是自己支付，他们也带动着周围的人一起支付。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产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产业成熟的标志一定是分工与合作。那么在这样的分工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部分农民他只做他最擅长的，你比如我的体力好，我只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工作，我可能是 营销的能力比较强，我去做营销，还有我可能我的头脑比较灵活，我的电脑可能玩的比较好，给你做传播，构成一个联合社，甚至我们现在还有了联合社的联合社、或者叫合作社联盟。那么通过不断的分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最擅长的东西，然后我们大家再把所有的长板做成一个木桶，我们可能会装最多的水，其实在农业来讲就是会获得更好的效益。 没错，几年前我去采访龙湾乔嫂，我看到他们也成为了2018北京农业好品牌。他们当时就是像任处您讲的这样，就是家家户户利用自己所长，然后呢有一个带头人，现在他们那儿的瓜果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品牌了。 你说的是张雅丽吗？ 对。 哦，张雅丽今年也很荣幸，你们知道在中国首届农民丰收节主会场上，他获得了18年度农业部评的全国农民的十佳。我现场也见到他了，因为我们在服务主会场的活动。像这样的一些带头人，我前一段去过他们的园区，他身边是带了一群年轻人，因为他牵头，我们一些大学毕业生，包括我们农职院、农学院，甚至包括农大，还有好多是外地的学生，那么留在了北京，然后一起创业，然后他们又带领我们的乡亲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北京还在和其他的省市开展这个对口帮扶，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带头人好把式也都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通过他们的市场，除了卖自己的产品，还帮助我们的内蒙、新疆、青海的帮助的地区来卖他们的优质农产品。 好，我们继续关注9月26号活动现场的音频。 2015年国家战略远纲提出了互联网加的概念之后呢，对各大传统行业应该说是发生了一个巨变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促进作用。 没错，那下面呢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电子商务进入到农村之后给这里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哪些变化。 这是我们的包装环节，就是最后我们所有给用户的蔬菜还有其他农产品都要汇集在这里边，然后打成一个包裹啊，通过这种 ERP 这系统用信息传输，最终用户就会能看到我们的菜已经打包完毕，发送到用户家中。 今年32岁的孔博痴迷于河南寨镇两河村走出去的大学生，2012年一次回家探亲，让他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 我们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总是看到就是家乡身边的父老，还有村子里的邻居，还在用最传统的方式去卖那个就是自己种出生产出这些农产品，实现不了它应有的价值，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可以用到所学的一些东西，让这个我们密云产的农产品能够实现一个更好的价值。 孔博和几个伙伴共同成立了北京密农人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推广和销售密云区农产品。密云的贝贝南瓜菜、甜蜜薯等农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进入了北京市民家。 以前呢是卖的销售很慢，再一个很困难，从跟他合作了呢，也不用你发愁了，销售价格呢合理。 每天坚持早上5点采摘新鲜蔬菜，加工、包装、发货环节在当日上午10点之前完成，下午5点确保产品送达北京市民家中。健康、新鲜、速达的高品质服务已然成为与其他电商竞争的独特优势。 我们从最开始的去农民各家各户去收菜，看到农民面临这些困境，所以我们决定去打造一个专属于密云农民的从种到卖的一个直接链条的生产基地，同时我们自己也能形成一个属于密云的好的农产品的品牌。 与当地60多家合作社、300余户农户签约种植生产，带动3000余户农户种植转型。密农人家的综合收入也从当初的1000多万增加到了2017年的2800万，直接带动农户平均每户每年增收约30%，帮助和带领当地农民打开了农产品的销路，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优质优价，带领农民们创业增收。 没错啊，咱们看到了这个互联网加农业的方式，其实也离不开咱们电商平台带来的一些流量的作用。 是的。 那为此呢，为了扩大我们北京农产品的销路，咱北京市农委啊，协调了国内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京东集团，在京东的生鲜频道开通了北京味道特产馆， 共同上线北京味道特产馆。我们倒数五个数，一起来启动，来，倒计时，5、4、3、2、1。非常高兴的宣布，北京味道特产馆正式上线，我们再次表示祝贺。 听到的这个录音啊，开通了北京味道特产馆，对咱们北京的农业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帮扶作用？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互联网加农业的一个趋势。互联网在这个阶段正在实现一种跨界的融合，而农业呢，跟互联网一定要拥抱。那么这里面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我个人理解，鲜活农产品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力，很多人说是新鲜，我觉得不对，应该是成熟度。我们吃的10成熟的草莓和8成熟的草莓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我们如何吃到10成熟的呢？互联网就改变了农业，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应该讲，互联网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或者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我们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就可以让信息瞬间整合，然后我们就用最快的时间将最成熟的农产品通过电商，通过我们快速的快递等等这样的一种流通方式，让消费者能够品尝到10成熟的鲜活农产品。所以这也是我们北京大力发展这个电商的一个原因之一。当然我们还更多的是通过电商把我们的产品更多的去销售出去。 好，下面是广告时间，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牵手喝果蔬，快乐迎双节，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第八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小丹。这个时段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农委协调联络处处长任荣和北京房山区农委农副中心主任杨文书，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丁婷婷丁丁。任处在26号的活动现场推荐了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是咱们今年第一次评选的。任处， 这样的好去处我们每年其实都在推，我们都会提前由各个区来申报，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其他的渠道收集上来，然后筛选，然后向市民呢推荐，特别是今年我们推出的40个点，然后这些点的周边还会有一些点，那么消费者去的时候呢，先奔这些点，然后在周边呢去有一个综合性的体验，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周末或者是一个假期的旅行。 嗯，北京有那么多值得去的地方，我们为什么单独就把这40个给大家推荐出来了？ 实际上是考虑到北京郊区的资源情况，同时要考虑到我们市民的消费的一些需求。你比如9月份是北京的秋天，其实也是丰收的季节。北京这个区位呢，它在9月份到10月份有着非常好的物产，把栗熟了，我们的柿子熟了，我们的苹果、梨、大枣，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农作物，比如我们的水稻、老玉米、红薯、花生。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把这些资源都给它搭配起来，然后给消费者提供各式各样的，然后有体验的，有科普的，还有娱乐性的，还甚至包括参与性的，那么满足老人、年轻人、一个家庭，考虑到这么多因素，然后筛选出来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值得去的地方远远不止这40个，只不过我们针对现在的这个季节，眼下的这个情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这40个，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可能也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推出来。 我们是每个季度都会推出这样的东西。 嗯， 比如我个人一直在强调北京农业有一个时间概念，那我们以后可能会陆续的以北京农业时间为一个品牌概念，然后推出北京农业时间、北京的夏天、北京的秋天、冬天、北京的春天。我们也可能按照作物成熟的时间去推北京的草莓时间、北京的樱桃时间，包括北京的西瓜时间等等，这样呢我们推出来的东西会让消费者更容易记住，也更容易让他去传播。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请来了来自咱们房山区农委的农副中心主任杨文书女士，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房山区的休闲好去处。 我们黄山店赏红叶，我们天开花海赏葵花，石渡溪河赏稻田，琉璃河惠田菊花宴，这都是我们房山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好去处。当然养生类的还有草根堂的养生宴，钓鱼娱乐，我们十楼的鱼宴。 我想强调一点啊， 嗯， 房山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印象，过去它是挖煤的地方，但是这些年我们为了保护环境停掉了我们的煤矿，房山人民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实现了一个漂亮的转型。刚才杨主任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转型的成果。过去是靠天 靠自然资源致富，现在就靠我们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我们开始用地上的这些风景丰富的物产来给消费者提供休闲的产品。 任处杨主任对房山的这些休闲去处都是如数家珍哈，因为马上就是十一黄金周了，我想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很感兴趣，他们也愿意去那里看一看，生活几天，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那杨主任您先推荐 农业秋游路线，基本上呢是主要沿着几个主干道啊，一条呢是我们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啊，我们这是生态亲子游啊，这一块呢有我们的乐意的孤园，有我们这个豆点芦溪园啊，这是这两个，一个是采摘蘑菇啊，还有蘑菇宴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有一个百菜总动员的活动啊，另外呢我们提到的菊花宴也在浏河，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智慧农场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亲子农田观光的一个农场，再有一个呢是沿京昆高速啊，两侧也分布着我们一些美丽的农庄啊，比如说我们的天开花海啊，提到的我们的上大亲子农场啊，我们的张房的薰衣草庄园，另外呢是沿着108国道啊，我们房山的北线啊，我们沿途分布着我们一些很好的红酒庄园。另外呢大家知道我们南教的我们古村落我们的房山的最美梯田庄户台梯田还有我们大安山的梯田也都分布在我们北线。另外呢我们房山南线也就是从张房到石路这一片这一线有我们的稻田也有我们的普洼的东村，咱们这个普洼的东村，我们也可以采摘蘑菇，品食蘑菇宴。 听了您这个介绍之后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想去，但是任处杨主任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您两位或者说熟悉这里面情况的朋友，一听了就知道啊，我怎么去，我怎么着手做准备。可是对于好多听众朋友来说，他乍一听这个地方他也不熟悉，然后路线他也不熟悉，怎么样有一些有效的方法能让大家找到这些地方，并且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为了服务我们的消费者或者我们的游客到郊区去旅游，我们有一系列的新媒体平台供大家去参考。比如我们在百度上，如果你搜乡村旅游或者是乡村的乡村民宿，就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同时 叫北京乡村旅游。 对，我们同时还有几个网站，比如北京乡村旅游网、北京美丽乡村网，包括我们北京农业网，这里边的信息都有。我们在今年又是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对， 我们在策划这些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还专门筛选了郊区经典的100多张图片，然后反映郊区四季的风景，同时我们还编了10个微视频，然后来把郊区的这些年的成果通过视频的形式，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广泛的去播放，同时我们这些材料还通过我们的电台电视台各个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消费者其实得到的信息是多方面的。 杨主任，就是单说咱们房山区这块，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比如刚才像任处说的那种公众号也好，或者说新媒体的平台、传统媒体的介绍，您也给我们大家讲讲，看看怎么去寻找 啊。比如说我们房山的信息网我们房山三农我们聚焦房山种植。另外呢，这一次呢，我们还特别推出了，在这个丰收节里推出了上房山电商，上房山农产品展销平台，在这个网上，大家呢，不但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市民需求的优质的农产品，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农业休闲的目的地，可以到那儿搜到。 任处，其实咱们北京的郊区县哈，可以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果说让您用一些词汇来形容房山的话，您觉得房山的特色是什么？ 那这些年我们在郊区转，特别是去房山，房山有两大特色，在我的眼里是很出名的。一个是水，房山的湿度 大家讲十渡就是十个渡口，那么两山之间一条河流，然后有十个渡口，在这样的一个山水之间，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游览一下的。那么我过去也一直讲，北京有一个最美的乡镇的名字，我说是霞云岭。你想想，从它的字面上看，霞光云彩山岭，所以我们想在山水之间有一个霞云岭，是一定很多人要期待的。同时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红色，房山的柿子是中国非常出名的，我们一直说柿子是一个如意的礼物，那么再有大概十几天的样子，我们的柿子就全部都红了。那么高高的柿子树挂满了红色的柿子，你想对于摄影爱好者，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手机上面都有相机，那我们可以去拍一拍美照，然后和朋友去分享。我觉得这是房山区给市民的一个自己独有的特色。 您讲述的很有画面感哈，我们一听您说水呀，然后山呐，还有这个红色的柿子，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非常充满着丰收感的画面了。其实说到柿子，我记得有一年我也是到郊区去采访，当地就跟我说，说因为人工可能相对比较贵，那柿子呢就只能是让它烂在树上了，我觉得很可惜。不知道比如说像咱们房山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郊区县，现在对于这个柿子的采摘呀，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举措，就是不至于说像前几年这样，柿子可惜就让它在树上那么待着了。 其实柿子生产的过程是很有文化的味道，包括我们去摘柿子，用一根长长的竹竿，然后人站在树下，然后从远处看是很风景的。过去实际上从北京农业的这个价值上来讲，它的农民去劳动把它摘下来再卖出去，其实成本很高，效益也不太好，所以我个人就讲，我们的柿子不要摘当风景，第二柿子不要摘当礼物，我们可以让市民来认领，那我们现在有了很好的技术，可以把这个杆子做得很好，可以做得很长，市民也不用上树，也没有了危险，然后我们在体验这种传统农作的这个生产方式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我们跟北京农业做了一次对话，和我们的前人做了一次对话，然后在这种对话过程当中，我们的精神上实际上获得了很多收获。 对，对于柿子来说，这是真正的物尽其用。 对，我们在看这个柿子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由衷的感受。我个人喜欢用一万水千山最美房山，或者我们调过来说也一样，千山万水房山最美。 杨主任，像现在这个采摘柿子在房山应该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旅游项目了。 对，我们这个房山的柿子全国有名的磨盘柿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山区乡镇张坊镇石渡镇等。刚才我们这个人处提到了我们这个最美的这种画卷，实际上在柿子这一块呢，我们还可以鲜食另外呢，我们柿子呢还可以加工成柿子酒柿子冰激凌这些呢市场上也都有售。 那在十月份，其实房山还有一套独特的风景，像刚才你提到的坡峰岭，房山甸的红叶。那么红叶红的时候呢，我们的柿子树上面的柿子也正好红，你闭着眼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所以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在房山有一个产柿子的这个产区叫张房，我们有一个宣传的口号叫张房盖世无双，其实它的风景也是无双的。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还有一位嘉宾，他可能对房山呢也会比较有感情，因为他是这次我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的牵手的主持人，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丁婷婷。丁丁丁丁一直在刚才一直在听大家聊 了，都沉醉了 啊。因为你这次牵手的是房山的哪个地方？ 就是咱们黄山店村 啊。黄山店村， 是的。 刚才人畜也好，杨主任也好，都讲了这个黄山店村是非常美的。那你刚好呢，你牵手的是这个村，前几天搞活动的时候也到黄山店村去了，你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就是你作为一个 年轻人哈，这个黄山店村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刚才不是问咱们人畜说有一个词语，然后我就想，哎，要是我会说什么样的词语，我觉得是用一个比较新潮一点的词语，就叫森系。然后现在不都说什么森女嘛，然后我就感觉是大家现在旅行越来越喜欢选择的就是乡村。为什么？是因为僻静，然后很静谧，可以寻找到自己内心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无非就是从吃从住上面去看住民宿，然后反正我在外面出去旅行的时候都喜欢选择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在咱们黄山店村啊，然后居住的时候坡峰岭，在山上居住就比较幽静了，你开窗户就能看到外面的自然，你和自然融为一体。我觉得这种独特的体验是我们在城市中万万也体验不到的，这是其一，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第二是食物，食物呢就是你能吃到啊，完全是纯自然的、纯手工化的，比如说有豆腐宴呀，还有山野菜呀，这些都是很值得去推荐的，又干净，然后呢你又吃得放心，总之呢就是非常的安心安静这样一个好地方。 嗯，其实刚才听你说到了民宿哈，这也是这几年咱们北京也是在这个乡村大力发展扶持的一个内容。其实说到这个黄山店村的民宿，我当时看那个专题片里面他就介绍，好像就这一个村子就有30个特别著名的民宿，是吗？人畜， 对，黄山店的民宿是怎么建起来的呢？是因为一场大雨之后，我们利用山区的搬迁政策，老百姓呢就搬到了新楼里，这样我们的一些闲置农宅那么要利用起来，那么正好也符合了市民的这种休闲度假的需求。刚才他们说的时候忽略了一点，房山是盛产石头的地方，所以你们说的黄山店的高端民宿就非常好的利用了当地的食材。那么在秋天，尤其在这个季节，万山红遍中，一片石片房，那么我们在这里去住去观赏，包括刚才主持人讲，我们早晨起来推开窗户，满眼的红色，然后一种原生态，一种走回从前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这个也是黄山店的独特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美食，休闲是需要美食的。黄山店我去过，他们在一天大概游客就会吃掉4000多碗的饸饹面，这也是当地的一种特色美食，我也亲自品尝过，应该说非常的物美价廉，特别是它的质量非常有地方独特的味道。 我当时听到那个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就说2017年一年这一个村子接待的游客就是40万人次，我觉得还是非常让人震惊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实际上是真实的，而且他们的效益也非常好，而且我们这些年在搞休闲农业的时候也一直强调要不断的去靠提供服务价值获取我们的收益，并不要更多的去通过门票啊或者是停车费这样的收入，这样的收入实际上会让消费者感到很厌烦。所以你注意黄山店的门票好像就是不到30块钱，包括它的美食，它通过这样的产品去收取获取它的利润，包括我们的柿子是吧，包括我们的采摘，包括我们的柴鸡蛋，包括我们一些丰富的山货，带给消费者提供各种丰富的产品的同时，农民的收益就有了，所以它的主要收益是这块，并不是我们现在通常很多地方都被并购这个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靠门票获取收益。 这是一种很智慧的做法。 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杨总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一些房山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我也想请人畜再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房山在我们这次当选的这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当中还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就说我亲自感受过的。去年有一次有机会我们去尝到它的这个菊花宴。 菊花 这个菊花宴在北京有几个地方都有，包括平谷的西柏店，那么房山是后起之秀，他们在一个园区里种上各种各样的食用菊花，在这个品种当中呢，我们的科技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所以会让我们的菊花品种，我们的颜色都非常的诱人。那么我们自己采摘之后，在非常鲜活的这个过程当中，直接搁到我们的 锅里去涮，然后再配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这个确实是我们秋天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特色产品。除此之外呢，还是要再说说我们的柿子。刚才杨主任讲了，我们的柿子其实过去大家说可能吃可能会得一些什么胆结石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强调一点，其实过去大家可能吃的比较简单，或者是空腹的吃的时候不是特别科学，那么我们现在吃的比较丰富了，那么我们适当的吃一点柿子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为了增加它的附加值，把柿子通过冷冻做成冰激凌柿子，这里没有任何的添加，那么特别在冬天稍微晚一点的时候是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那么时下可能最好吃的就是他们的柿子，我们农民都叫懒柿子，有很多种方法，比如用气懒，有的用水懒，是柿子还正在绿着的时候我们把它摘下来，大概我理解可能经过一天左右的时间，那么柿子吃起来就特别的脱色以后的脆，爽，这是其他水果所没有的，而是只有柿子这样的一个品种所能给消费者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享受。 没错，而且柿子这个季节性也非常强，真的就是过了这一季就没有了。 我们搞农业的讲这个叫吃当季，吃新鲜，吃完了之后呢，这会儿其实价格也非常便宜，然后我们可能会期待着下一个明年这个季节的到来，这种想念恐怕也是一种价值。 对， 所以我们想这个时节到房山去，是有很多美食可以尝的。 刚才我注意到了您在说菊花的时候提到了食用品种的菊花，我们可能一说到菊花就以为是我们平时在公园啊或者在一些其他的风景区看到的那样的菊花就可以入嘴去品尝了，但实际上是两回事儿，是吗？ 是这样的，食用菊花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北京这些年的农业的发展得益于我们强大的科技实力，北京农科院、北京农学院包括农职院，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人员来帮助我们在农业转型的过程当中挑选一些适合我们这个地区生长和气候的，同时也适合我们消费者消费的很多产品，你比如像类似这样的产品，当然还有其他地区的一些我们恢复了一些老品种的产品。 杨主任，人畜是如数家珍啊，给我们大家讲房山的吃住行都给我们面面俱到的讲述了，您对他的这个讲述还满意吧？ 满意啊，应该说我们人畜对房山充满了感情，其实呢我们房山呢可能提到了刚才我们人畜提到绿水青山啊，这就是我们房山的一张名片。 对， 另我们房山还一张名片就是历史文化啊，大家可能我们到房山游览我们自然风景的同时，我们到乡村美丽的乡村旅游的同时，我们还有丰富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供大家去游览。另外我们在农业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名片，也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京西稻作文化系统。这个呢是来源于我们的玉塘贡米，我们的大石窝高庄村、长沟的干石村，还有我们这个拒马河畔用自流灌溉浇灌的我们西河的稻米。这些稻米呢，无论是口感上，无论是营养上，还是色泽上，都是上乘的。 我想这个补充杨主任两句话，房山的京西稻，一个是皇家贡米，这是一种文化了。那么现在因为北京缺水，我们的面积是不容易扩大的，但是仅存的这样的一点水稻，可能在满足人们体验或者是保留这种文化遗产的同时，那么也能够让我们的北京能够有机会尝到这样的美味。刚才私下我跟杨主任问了一下，价格还不是很贵，我觉得也很期待。同时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水稻灌溉用的水，我亲眼看到过，是来自于山上的泉水。它这个稻田的周边是一片湿地，那么湿地里你可能会看到有很多的泉眼，它可能是因为地下的这个地质结构，周边山上的水呢汇流到这里，然后它的水非常干净，我可能就叫好水好稻好味道。 说的真好，让人都想直接品尝一下了哈。 欢迎 那么在十一期间，如果大家对刚才我们嘉宾讲述的这些地方，对房山的这些风景名胜，对房山的这些特产感兴趣的话呢，您都可以到房山去感受一下。 那我讲一下我们的愿景吧。 啊， 我们呢就是致力于把我们的房山田园打造成这个优质农产品的沃土，科普教育的课堂，文化文明的传播地，另外呢就是我们观光休闲的乐园，再有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我们农民增收的源泉。我们呢希望呢，我们在农业上，我们提出来我们房山呢也打造四个农业啊。一个农业呢是我们的精品农业，一个是生态农业，一个是休闲农业，再一个是智慧农业，以此来提供我们的四优农业产品。我们的最终目标，也是我们农业人的共同目标，就是我们农业高效，我们农民增收，我们乡村美丽。 其实真的哈，虽然刚才我们讲述的这好多地方都没有去过，但是通过一些报道、一些视频，我也确实感受到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黄山店村，当时他们是最初2008年以前是以矿产为他们的主要的这个经济来源。那么2008年转型之后，从靠山吃山到绿水青山这样的一个转变，好像这个经济收入比2008年之前还要好。 这个是他们一个转型成功的很好的案例。过去是靠资源，现在我们实际上是靠卖风景。这个风景其实是独有的，特别是城里和郊区来比较。那么这些年在转型的时候呢，我们北京大概有100多条沟域可以利用。那么市委市政府前些年就推出了沟域经济的概念，那么每年会拿出几条沟面向全世界去征集创意，把我们每一条沟的资源的独特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然后推出给市民不同的产品。比如像整个北京市有四季花海，有这个百里画廊，那么像房山区我们的十渡这条沟域，那么有很多的资源都被串起来构成一个沟域性的产品。同时我还想再强调一点，其实北京有专家讲，北京地区的旅游资源70%是在郊区的。你比如我们的十三陵，包括像房山，你比如它的那个石经，包括周口店的猿人遗址，还有这个银湖洞，这些资源其实在我们郊区休闲的时候再去看一看这样的鬼斧神工，大自然留下的瑰宝，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过去都习惯于到南方去看梯田，像贵州、云南。 对， 我们在搞这些休闲农业的时候，特别像房山、门头沟这样的地区，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些年我们也建了很多的梯田。其实好多梯田到春天，特别是秋天，一层一层的这种错落感，包括我加上我们各种作物这个成熟的颜色的搭配，也是非常非常美的。所以有时候我讲，既来房山看梯田，不再去云南。 我们房山的梯田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北沟我们的大安山的最美梯田叫西院，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霞云岭的庄虎台，我们普洼的东村，不下江南，我们在房山也能一饱梯田的艳福。 杨主任，我也了解到，就是这段时间咱们还推出了六条精品旅游线路，您给我们大家也稍微的介绍一下。 精品农游路线，一个呢是金色丰收采摘游，再一个是农耕文化体验游，第三个是绿色生态亲子游，还有一个是乐享秋收主题游，第五个就是秋季景观田园游，另外是农业科普体验游。六条线路分布在京港澳、京昆108还有来宝路这个两侧。我们这次房山秋收节很荣幸的列入咱们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全国系列活动之一。除了主会场以外，我们还设了13个分会场在11我们这个比如说菊花文化节呀，稻作文化节呀，另外我们还有山货节都要就是陆续的要开幕。 现在这个交通是越来越便捷了，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新式的交通方式可以到达那里呢？ 这些年我们有一些还有一点误解， 过去我们一提到房山门头沟，就觉得是拉煤的车特别多，特别堵，路还特别窄。那么我们转型之后呢，一个是这样的车几乎是没有了，另外呢，比如京石高速之后，我们又有了京昆。那么过去到十渡去的话呢，就会大大的缩短时间，从五环六环就都可以直接上高速了。郊区的一些区级公路和乡镇的公路也都有很大的改善，这些年郊区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非常的大，一个是改善我们郊区的基础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市民出行方便而做的，这方面应该是非常大的改善。 刚才提到了这个交通这一块，一条轻轨我们可以直达我们房山区的良乡、长阳、城关和燕山，提供了一条更便捷的一条出行路线。 好，朋友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一个环节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顺义的嘉宾，和我们大家介绍顺义的休闲好去处。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品牌有好味道，好把式有好收成，好风景有好心情。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活动举办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专场活动，30个北京农业好品牌，20位京郊农业好把式，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带你领略北京乡村的丰收之美。9月30号8:30到10:30，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欢迎继续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丹。这个时段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农委协调联络处处长任荣和顺义农委绿色食品办主任李杰，以及兴农天利合作社社长陈岭，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顺义的休闲农业好去处。先问一下任处，刚才我们给房山哈、你说特色的时候，任处说到了它的水、它的红美丽的色彩，那如果说让您用几个词来形容顺义的特色，您会怎么去形容呢？ 顺义叫几乎没有山，虽然顺义有个牛栏山，但是顺义的山是极少，只有一个五彩浅山，现在也在开发，而且游客也非常多。大家都知道北京过去产粮食最大的地区包括我们顺义，那么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地还在生产着粮食。除此之外呢，这些年我们为了转型，满足市民的需求，顺义也在以一产为资源，然后不断的去做融合性发展。你比如我们的樱桃，比如它的梨、双河果园，包括还引入了一些资本，然后开发了一些特色的高端的休闲农场，比如意大利农场，包括欧菲堡农庄。我掌握的情况还有很多的留学生回来也在顺义投资，比如像迟暮无山，还有一些社会资本投入的，比如像这个葡萄瓦舍。那么在顺义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就是湿地，叫汉河湿地吧，那么我去过，那么人也特别多，里边呢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那么是我们休闲好去处。 让您用几个词，您用了一连串哈，可见对这个地方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这地方人处都给我们打前站，帮我们大家都看好了哈，所以推荐的地方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了，我们顺义人讲顺义的事儿，我们今天节目里还有两位嘉宾都是来自顺义的，先请李杰主任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吧，在这个十一黄金周期间也好，或者说在整个的秋天乃至是接下来的这个冬天，我们广大的市民可以去顺义哪些地方做这个休闲旅游。 刚才那个任处也讲到了，我们顺义一直都是京郊的农业重镇，历史上呢曾被誉为这个京郊粮仓。近几年呢，我们顺义区凭借着这个与北京市区比较近的这个天然优势吧，我们不断加强这个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顶层设计，推进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观光采摘向精品农业这样的转变，全力打造乡村生态休闲旅游，争取呢为广大游客营造这种慢品田园生活的好去处。十一黄金周这个七天的长假期间呢，顺义区也为广大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这个农业休闲游的活动。首先是顺义的这个北京国际鲜花港会举办这个菊花展，兴农天利农业园会举办北京首届葵花节，河北村民俗园会举办民俗文化展。就是我们顺义区刚才任处也讲到了，就是大力开发这个我们区现有的这个浅山资源，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五彩浅山休闲度假项目。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这个木林段和龙安屯镇两镇的这个五彩浅山项目已经开发的日趋成熟了，已经举办了三届五彩浅山登山文化节，今年是第三年，已经在五月份的时候举办了。五彩浅山这两段也是对外开放的，而且是免费的。 大概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十一呀，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到顺义哪些地方去看一看。其实可能真正值得去看的，除了刚才您给我们大家介绍的之外，还有很多。那您在顺义生活，对顺义的这个一草一木都应该非常的熟悉。如果让您这一下子就说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个顺义休闲旅游的好去处的话，您会第一个推荐哪儿呢？ 我觉得我会十一期间，那我觉得我们顺义最重要的亮点可能就是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这个菊花展，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顺义有这个焦庄户地道战遗址，推荐一个红色的旅游，再有一个就是我们顺义有这个汉石桥湿地公园，这个是北京最大的湿地保护区，我们顺义开发成了一个湿地公园，免费的向广大市民开放。 我让您说一个，您给我们说这么多，鲜花港、焦庄户的这个地道战的遗址，还有湿地公园，包括咱们这个葵花节，讲了这么多，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讲的更具体一点？比如说在这个鲜花港十一期间，我们主要是菊花展、菊花节，对吗？这个菊花展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朋友们到那儿去了，能在那儿看到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景色吗？有什么不一样的菊花品种吗？任处您给我们大家讲讲。您其实刚才也说了，房山他们那个菊花宴它是专门可食用的菊花品种，那我们到鲜花港看的那就是观赏品种了。 鲜花港很巧，我中秋的时候去过一次。鲜花港是我每年必去的一个地方，它的两大特色吸引我，一个是四月底的郁金香，那么鲜花港是我们北京会展农业的一个成果，那么看它的郁金香确实令我们震撼。我也去看过荷兰的郁金香，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啊，既来鲜花港不再去荷兰。那么这个季节呢，我们去看鲜花港其实是要看它的菊花，这是它的第二个大特点。那么就是它的两个主要节日，那么刚才你提到房山是吃菊花， 对， 那么在这里就是赏菊花，大概这里会有上百种菊花品种，然后它的一大观赏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它的区位比较好，就是它的整个园区在创意设计的时候非常科学，一个是水，一个是丘陵，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看其实是立体的，其实面积并不是多么的太大，但是我们会在里面感受到不同的环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觉，特别是立体感特别强。同时它还有一个湖，这个湖里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喷泉，是音乐喷泉。 我们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在那个地方去看。这次我去的时候，你们如果留意的话，它一喷的时候，如果天气好有太阳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人造彩虹。 嗯， 那我还录了一小段视频，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等你那个水不喷的时候，其实整个空中是充满了雾气的，这个雾气也依然会有彩虹的存在。 嗯， 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园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有很多的小景观。春天去的时候你注意，它有很多彩色的牛雕塑， 雕塑牛， 哎，它和我们的自然风景和我们的这个花卉然后构成一个非常美的画面。你比如这次我去看它的菊花的时候，它实际上还有两个草搭的屋子，那么在一个小丘陵上面，周边都是各式各样的菊花，那么菊花也是有造型的，那么搭配起来是非常好的。它的两个风车恐怕也是我们去的时候一定要追逐的一个点。 怎么讲？ 因为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话，一定会被它感动，所以到现场去看。它在一个，它可能逗留的时间长一些，它可能会留下来去用餐，或者在这儿更是深度的去游，那么对于我们园区的效益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效 益是为了丰富今年的这次活动，我们这个园区首次尝试了灯光秀。 规模种植以后呢，我们按照这个政府农委北京市农委啊的这个指示精神，我们打造都市型的万亩示范方的粮食种植的生态景观。我们在种好粮食作物的同时，发展农业的生态景观。这样呢，我们从2017年开始啊，合作社社员联合周边的乡村共同打造这个美丽乡村和田园综合体共建。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市民在节假日有一个休闲观光旅游，这个寻找回归大自然的一种乐趣。今年举办了，经过我们的这个打造之后呢，我们这个园区啊种植了各种的蔬菜、粮食、谷物，花生、红薯、芝麻、谷子呀，让中小学生到田间来也充分体验我们的农耕文化，让市民呢看一看我们京郊粮仓粮食种植的生态景观。今年五一节呢，举办了首届最美油菜花观光节。在今年呢，党中央、国务院又给我们农民设立了丰收节这个节日，我们全体社员啊，还有我们许多村的村民都非常高兴。这个为了庆祝这个丰收的节日啊，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我们在田间里边种植了向阳花，再把园区种植了这个各种谷物，打造一些这个花卉。种植了一些花卉。举办丰收节的时候啊，在22号我们提前举行了庆祝仪式，周边的农户还有我们顺义区的好的农产品全都这个来到我们园区啊，向市民展示。兴隆鼎立农业园呢，也叫兴隆天理农业园。兴隆天理农业园呢，就是打造原生态的这个粮食种植的生态景观。我们合作社呢，主要就是带领周边的农户来发展农业种植，包括粮食种植、蔬菜的种植、果树的种植，带领农民增收。葵花节就是在咱们这个农业园区利用这个400亩的土地来种植了向日葵，还有一些蔬菜，还有一些农产品，让市民收获金秋的同时呢，梦回田园。很多的市民呢，都带着自己的，都带着家人来我们的园区进行刨花生体验、刨白薯体验、掰玉米体验，还有脱玉米粒呀、 制造一些这个编织的手工艺品呀、做一些小泥人啊，市民都非常高兴， 嗯， 非常高兴。而且我们在这个园区里边呢，赵全营的有一个农民拔河队，是咱们全国农民组的冠军，他们在我们园区呢和游客进行互动，进行表演，这个节日的气氛啊非常热烈。 嗯，就是说去那儿除了可以看葵花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农耕体验， 还有一些美食啊，我们这个就是农家饭，农家饭，这个农村，咱们农村我们的这个老农民啊做的包饺子、烙盒子，还有这个烤白薯，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找到了回归大自然的这种乐趣。 嗯 啊，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园区，还有一个农田虫趣，就是看蝴蝶，蝴蝶在向日葵上边翩翩起舞，听鸟鸣，还有蛐蛐蝈蝈的叫声，游客确实感觉到回归了田园的一种情趣。这个园区呀、有各种大型的现代农机展示，还有我们合作社的社员自己创作的一些用废旧轮胎制作的一些小品，还有一些用废旧机械零件制作的一些机器人。游客呀来到我们这个园区，可以鉴赏我们现代农业的魅力。 好，谢谢陈社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的葵花节的一些相关情况，还有咱们农业园的情况。那么我们接着请李杰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顺义休闲的好去处。 顺义区呢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区，我们拥有那个良田十万亩，果林六万亩，瓜菜十万亩，鱼塘一万亩，这样呢就是我们农业基础的生产非常的丰富。十月份这个收获的季节呢，我们将有这些果品，比如说梨啊、葡萄，再有蔬菜，各类的这种蔬菜，包括露天的还有大棚的，再有这个垂钓，就各种的渔业产品，总共呢近百种的农产品可以供广大的游人休闲娱乐。这样我们顺义区呢比较成规模的这些蔬菜的采摘园区主要有十余个，重点有那北京顺延特种蔬菜基地，还有这个绿富农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兴农天利观光园，绿澳蔬菜合作社，纯然生态园等十一个吧，这个主要以蔬菜采摘为主的，再有就是以果品采摘为主的，主要有双河果园，这个双河果园是以各类的果品采摘都可以，因为它有设施这块。再有就是葡萄这块，我们顺义的葡萄主要有两大种植园区，一个是杨镇的南山居葡萄采摘园，还有提到的这个欧菲堡酒庄，它在酒庄的旁边有一个二十余亩的特色葡萄种植园，它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这个优良品种，可供广大市民采摘。还有这个栾屯镇，它是一个浅山围绕的这么一个镇，它利用它这个山前小气候的这个特色的地理优势吧，它那边产的砀山苏梨是很有特色的，保存时间长，而且味道呢特别的甜爽。 这个砀山苏梨跟那个安徽的那个砀山梨有什么关系吗？两者之间？ 这个是咱们北京从就您说的那个安徽那块引进的品种，然后可能它那个如果不借助这个山前小气候，是种植不成功的，即使成功了它那个也出不来人家那种味道，但是在罗安屯这儿试种是成功的，而且已经有20年左右的历史了。刚才说的是果品这块，再有我们顺义还有垂钓，大概成规模的这种比较大的，可以供很多市民来 垂钓的园区主要是十余个左右吧。还有我们顺义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主题园区，七彩蝶园，它是以蝴蝶为主题的一个园区，也是咱们亚洲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蝴蝶园区。它向大家展示了这个蝴蝶从幼虫到成年的这么一个全过程的展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顺义有一个吉祥八宝葫芦园，它是咱们的烙葫芦的一个文化传承人办的这么一个葫芦主题园区，市民可以在那儿看到各种烙画葫芦，非常的精美。还有我们北郎中民俗文化园，它是鲜切花卉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园区，大家可以看到集世界各地优良的花卉品种的这么一个主题园。还有我们顺义还就是借助这个叫农家饭吧，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餐饮的地点，也是离这些观光园区比较近的。一个是九福地，这个在白马路沿线也比较出名，远近各地呢这个人都去他那儿吃饭，而且价格比较适宜咱们广大老百姓来消费。 他那个餐饮是有什么特色呢？那么吸引人？ 他主推的就是八大碗儿。 九福地的原主是夫妇俩，他们本身就是做餐饮起家的，后来就在那个地方租了一片地，那个园子我去过，有一些木屋，还有一些体验式的东西，还有一个湖。他们的餐厅很有特点，一个是很高大，一个里边的装饰呢都比较有乡村的特点。 对， 所以用餐的环境其实也是一种享受。 对，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你再去品尝乡村的地道美食，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还有我们顺义还有这个优地鸽宴，它呢是可以吃到这个全鸽宴，用鸽子做成的各种美味的食品。顺义还有几家连锁的海钓餐厅，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这些海钓爱好者从海上钓回来这些海鱼做成的这些比较鲜美的食品。我们顺义呢大家都印象都是以平原为主，但是呢在这个罗安屯镇还有木林镇两个镇还是有一点这个浅山山脉，我们给它命名呢叫五彩浅山。这个也是近几年来我们顺义区委区政府重点打造的一个农业休闲旅游品牌，目前已经建好了这个登山的休闲步道，山上的这个景点呢比如山水系还有林系基本上都已经建成了，已经在3年前对游客开放了。山上呢有这种各种不同的植被，借助地区的这个林木覆盖，有这种木林段形成了这个玉泽沟和达子沟两条特色的沟域，修建了这个从山顶到山底的这个水系，借助原有的这种山上的存在的这个山洞，我们修建了到山洞的这个山顶的这个登山步道，也是知名度逐渐增高。因为这个罗安屯镇盛产樱桃，我们也在罗安屯镇呢举办了樱桃采摘节，这样也借着这个采摘节对我们这个五彩浅山呢有一个推广，市民在登山之后可以到附近的这个山村吃到我们农户亲手做的这种农家饭，也可以有这种民宿的入住。当然它周边还有这个一些特色的休闲园区，比如说这个欧菲堡，酒庄，还有这个葫芦文化园，还有我们的乔嫂蔬菜种植园，都分布在这个浅山周围。 人畜这些年来对于农业休闲旅游可能对于城市的人来说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关注亲子游。那么就亲子游这块，在顺义你有一些什么推荐的路线？ 你比如刚才他提到的七彩蝶园，这是一个地方。还有呢，高端民宿也非常有乐趣。你比如有一个地方叫尺木无山，尺木只不过是一个小林子，那么无山呢，其实要给大家营造一种心境。你比如说他的房子基本上都能够有天窗，节能，一个是环保，另外一个我们在那里去休息的话，躺在床上可以数天上的星星。 对， 他的阳光照进来之后，他会在底下用一些乡村的一些食材，然后做一些鱼池。 嗯， 那我们在这个小环境下去欣赏这个鱼香，这个叫水底的这种自然的感觉，这种情趣是非常足的。更多的用了很多的旧轮胎，那个新农村建设以后很多老物件，他都收集过来，怀旧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设置。 好，朋友们，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个时段我们还将继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和您分享休闲农业以及牵手主持人和乡村的故事。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0点整，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好品牌有好味道，好把式有好收成，好风景有好心情。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活动将举办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专场活动。30个北京农业好品牌，20位京郊农业好把式，40个北京乡村休闲好去处，带你领略北京乡村的丰收之美。9月30号8点半到10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将邀请活动相关人员带您探究和专场活动有关的故事。美丽乡村筑梦有我。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丹。9月26号，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2018年度首场主题活动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坡峰林景区举行。就在9月23号，我国迎来了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将继续邀请北京农委协调联络处处长任荣和我们大家介绍北京这些年来休闲农业发展的情况。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26号活动现场的录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李鹏。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北京房山区的黄山店村，这里的生态旅游啊，可以说是很有特色，而且呢非常有名。和我一起来看看吧，咱们走。 从房山出发，1个小时就能到达黄山店村，著名的坡峰林景区就坐落其中。金秋时节，红叶漫天，坡峰林每年举办的红叶节是这里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这里是坡峰林景区有名的红色贝鲁餐饮部，在这里可以现场压饸饹、蒸包子，还有山野菜、豆腐宴等等。游览途中在这里小憩一下，于美景中品味美食，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漫步村中，走过小巷的青石板路，穿过门楼，斑驳的墙壁上姥姥家3个字清晰入眼。这里不仅有美食美景，而且住宿也是别具一番风味。 听书记和我说呢，黄山店村过去曾经是矿区，而现如今已经成功的实现了绿色转型。而今天呢，通过我们的镜头，您是不是也对这里心生向往了呢？那么作为牵手主持人，我也要为房山区黄山店村拉一拉票，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感受一下风土人情，看一看村民村风，更好的助力美丽乡村的建设和发展。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有请的是咱们村的村支部委员高文志上场，和大家分享一下和村子有关的故事。 这个我们黄山村的这个矿业经济的历史啊，由来已久。可以这么说，2008年以前，我们村的主要收入 90% 以上的收入都跟这个矿业经济有关。2008年前后呢，北京市委市政府啊推出了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全面部署和实施，我们村呢也坚决退出这个传统的旧的高污染低耗能的这个传统产业这个土饭碗。可是呢，如何寻求可持续发展乡村富民的金饭碗，一时也是一个难题，也使我们两委班子呢彻夜难眠。在这个百姓这个彷徨无助的情况下呢，我们村两委经过这个慎重的调查研究，决定利用这个当地的生态旅游资源优势，确立了靠山吃山变为仰山吃山，同时呢确定了这个绿色固本、旅游强村、生态富民的产业转型的发展思路，建设了破门岭景区，同时呢分批分期改造民宿院落30套，创造出姥姥家、桃叶谷、云上石屋等30个精品民宿的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按照这个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大力开发旅游这个新的产业，将这个破风岭、云上石屋、醉石林还有迎风峪这个旅游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旅游、康养、休闲、度假一个旅游的生态服务街区和一个旅游综合体。2017年呢，我们村全年接待国内外的游客达到40多万人，民宿这个入住率呢达到了50%以上，民宿创收入达到600万元，全年旅游综合收入2000多万元，首次实现全村农民人均总收入纯收入21000元，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录音呢，是黄山店村这次是40个北京休闲乡村好去处之一。那任处，我也想跟您来聊这个话题，北京的这个休闲农业的相关情况。就这几年咱们北京休闲农业领域的布局有什么样的特点，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说起休闲农业我是很激动的。这些年我陆续大概10几年都见证了北京休闲农业的发展。那么大家从比较早的知道我们的豆腐宴啊，包括我们大兴的老娘们手擀面啊，包括我们最早的平谷的挂甲芋，也因为大桃起家的新农村的这样的典型，到现在我们的休闲农业正在实现的一种转型升级啊，我个人说呈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休闲农业正在由资源资本投入向资本创意投入转型。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了很多个性化的产品，市旅游委和相关部门一起打造了10种业态啊，你比如从几个方面讲，我们的快乐农田，我们市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站有专门的景观室来负责我们一些美丽的观赏型的这个作物的筛选推广。那么在郊区就打造了很多片非常让人高兴的好去处，你比如人间花海，你比如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葵园，那些好多品种其实有的是观赏葵，那么有的会考虑到它的花期，比如我们的薰衣草啊，还有我们在北京的北六环农科院有专门的景观草研发基地，那么有机会这个季节可能是最好的时候，推广了一系列全世界各地的非常好的这样的景观草，在我们的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当中来种植，来营造一种乡村的风景。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特色的园区农庄，这些年我们大概有1000多个休闲农业园区，涵盖了农业的方方面面，比如种植业和养殖业。那么种植业特别是像果品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园区，那么随着季节，比如平谷的20万亩的大桃， 从七月份熟的时候到九月底，那我们的市民可以在没有障碍的条件下随时到我们的园子里找主人去采摘。 嗯， 那么我们门头沟的樱桃，那叫号称北京鲜果第一支，露天成熟的第一个果品，在做宣传的时候讲，这是农民给市民的一个多彩而甜蜜的礼物。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园区啊，五颜六色的樱桃，我们除了吃之外，还可能会因它的颜色而感动，我们还可以能拍出很好的美颜的照片和朋友去分享。 对 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异国风情的一些园区，意大利农庄啊，就是一个留学意大利的人，然后回来之后带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理念，或者西方的一些美食，西方的一些小的果品加工设备啊，西方的一些这个特色的果品品种，然后形成特色。那么还有一个最近这几年新兴起的市民农园， 嗯， 我个人觉得是互联网加而催生的一个产业。我们大概现在北京郊区有7000多亩地是市民自己的小菜园， 嗯， 那么我们很多的老人或者我们的孩子，在他的家里人的这个帮助下，我们利用周末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到我们自己的小菜园里去种地，然后去收获，那么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在这个产业过程当中，我们农民呢就把农业的生产方式转换成了市民的生活方式。过去是农民种地送到超市，现在是市民到郊区去体验农业的生产生活，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旅游产品。我们还有很多的果树被市民认领，我们按照市民的要求去施肥、去剪枝，然后去给它做个性化的包装，让我们的市民就有了自己在乡村的一棵树，他在送别人礼物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一种情怀啊！这些农业的新变化就是我们这些年着力在打造的农业的新形式。所以大家注意，北京农业提出的目标叫都市型现代农业。以我个人的理解，为什么把都市搁在前面，就是我们的农业首先要服务于都市啊，你比如我刚才讲，一道美食，一个小菜园，不一定是现代的，但是它是市民喜欢的啊。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现代化的、集约的这些高端的农业。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丰富多彩的农业的打造，然后给市民。那么，不得不说的还有一点，我们这些年设施农业的打造，我们还催生了一个冬天的好产品。 嗯， 就是从每年的12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有长达半年的一个深受市民欢迎的产品，你们猜的是什么？ 我想不到，冰冰 草莓 啊，草莓是 啊，大棚里。 我们在郊区现在大概已经有了10000多栋草莓大棚。 嗯， 我们个人从农业的角度看，我们有了农业的第五季。我们通常说农业就是四季，春夏秋冬。可是在北京，科技与智慧可以让你在冬天里享受一个秋天啊，让我们的市民在冬天里也可以到大棚里去享受绿色养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这个就是给我们大家介绍咱们北京休闲农业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好，谢谢任荣处长的介绍。 这里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介绍的是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创办与发展的故事。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市委农工委、市农委、首都文明办等共同主办的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走转改新闻公益行动已经走过第5个年头。2014年12月26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在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启动，北京广播电视台135名主持人与京郊148个北京最美的乡村和28个低收入村牵手结队，承诺为牵手乡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信息支持、舆论支持。2014年到2016年，公益行动第一季，百名牵手主持人走进京郊乡村，助力乡村实事，实现宣传推广，开展公益行动，挖掘乡村故事，提出乡村改进建议，取得良好效果，涌现出10个最佳帮扶项目和34个优秀帮扶项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媒体管理部被中宣部授予2016年度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多个参与单位和主持人被评为新春走基层先进集体和个人。2016年11月17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公益行动第二季再出发，在坚持第一季主持人个人牵手乡村的基础上，将原有活动升级为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歌华传媒集团下属各单位牵手6个远郊区、50个低收入村参与精准扶贫，助力全面小康。2017年1月，在对口帮扶的6个远郊区召开对接座谈会，参与单位与帮扶村庄实现全面对接。2017年2月起，各参与单位先后走访了大部分牵手低收入村，详细了解各村情况。一年来，50个牵手单位下乡172次，开展日常帮扶活动。与此同时，5场主题活动次第展开，筑梦成果落地生根。8月10日，传承乡村基因、书写文化自信主题活动在中国传统古村落房山区南滘乡水峪村举行，为水峪村文化旅游发展献计出力。8月24日，丰富文化生活，助力智慧乡村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西集镇吕家湾村举行，帮助吕家湾村家家户户通上高清数字电视信号，并专门聘请艺术家们给予村民专业的文化艺术指导。10月27日，2017年京郊金秋特色农产品推介会主题活动在昌平区小汤山特菜大观园举行，牵手主持人和各区代表推荐并发布了44个北京农业好品牌、10大金秋优质特色农产品及10条精品采摘路线。现场有20多家经销企业表达了采购意向，把京郊秋季农产品产销对接落在实处。12月13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提升乡风文明暨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在通州柴湖镇响亮奏起，邀请北京民族乐团艺术家为村民送上精湛的民乐演奏，助力生态小镇、演艺小镇建设。2018年2月5日，提升农村精神文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主题活动在昌平区南口镇居庸关村举行，通过引入社会各界优质资源精准帮扶，助力低收入村早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目标。2018年9月26日，讲述丰收故事、品味乡村振兴年内首场主题活动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郭峰岭景区举行，现场发布了30个2018年北京农业好品牌、20个2018年京郊农业好把式和40个乡村休闲好去处，同时为京郊农业品牌企业牵线搭桥，进驻国内知名互联网平台，开通北京味道特产馆，扩大了京郊优质农产品销路，助力农民增收。截止到目前，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各牵手单位和牵手主持人走进牵手乡村，行程已超过12万公里，拍摄各类宣传片132部，累计举办18场月度主题活动，在全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推出52期大型系列专题栏目《美丽乡村好计划》，播出6期专题系列片《乡村振兴北京画卷》，累计宣传近7700分钟，携手社会各界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的人数超过5000人次，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未来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公益行动继续坚持把乡村作为新闻工作者深化走转改践行三贴近的广阔舞台和重要学堂，发挥媒介优势，讲好中国故事。 有请9月26号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的现场主持人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丁娉婷，丁丁。丁丁不光是我们26号的那场活动的现场主持人，同时呢，你也是牵手主持人，牵手的就是那天的那个村子是吗？ 对 啊，房山的黄山店村。 是， 那你能给我们大家讲讲你和这个黄山店村结缘的这个经历吗？ 其实当时呢，是每个主持人我们都要和，因为都是讲的嘛，我们要新闻下乡，要扎根于基础，要扎根于实地，然后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一个村落。其实我觉得房山啊，它有很多可推荐的地方，比如说景，刚才聊到了那么多，十渡那么美，然后它还有人文的一个好去处，因为它离周口店那个博物馆特别近，那周口店是北京人最初始的地方，然后它也是我们祖先的地方，我就觉得人文，然后又有山水，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吸引我，然后正好呢能够指派到黄山店村，然后还可以去拍一些宣传片，能够真正的融入进去，然后你才发现，就是其实咱们北京有特别多的好村子，我们以前也拍过一个村子，他们那儿是核桃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是我们吃了发现特别好吃，就觉得这些东西怎么能不被大家所知道呢，就是因为没有宣传出去，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咱媒体的作用和主持人的作用，你就能凸显出来了。 你和这个黄山店村牵手之后，你感受到了这个乡村的一些变化，他之前的情况你了解吗？就是在转型之前的情况你了解吗？ 嗯，其实也是通过当地的村民的聊天呀，还有包括这个跟这个相关的领导聊天知道，其实以前呢就是矿业为主，像矿业那大家肯定都知道是高耗能又是高污染，但是后来呢他们就想到怎么能够转型，把这个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能够相融，其实周边有很多密云呀，然后延庆啊平谷等等，像这些村子都在发展自己的一个特色的农业，然后做成旅游的线路，这样呢把高污染的环境，本来就是绿水青山的地方，本来那么美的地方，你要是有了污染之后，肯定每个人都会生活的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啊，咱们房山是一个转型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怎么能把这个高污染的矿业转成现在啊，每个人都拍手称赞，然后一个特别美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成功转型的案例的机会。 去了之后对这个村子的发展情况啊，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了。 对， 那你是哪一年跟他们牵手的？ 我其实就是今年刚刚进入的。 嗯，今年牵手之后都和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合作，帮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嗯，牵手之后我们会定期举办活动，比如说你看10月1号还有这个红叶节，然后也会宣传很多的人再来，还有到月底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次最大型的，因为秋收嘛，收官行动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包括去宣传等等。 嗯，就是你一方面呢是帮他们做宣传，另外一方面可能也会参与他们前期的策划，在现场的时候也会当主持人。 嗯， 就是尽自己所能。 对，就是自己能做到的，就是想我们都是发挥自己最长的优势，最长的长处，也就是说怎么去宣传，然后怎么样去把这个主持做好。 嗯嗯，那你这次到这个房山的破风岭景区也参加了活动，对这个景区有什么样的感觉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 好，其实开始驱车的时候还有点晕车，因为是从市里然后开车过去， 山路很崎岖吗？ 对，山路啊，没有特别崎岖，但是路上堵车，然后遇到了这种情况就是觉得有点晕车，然后就睡过去了，突然车停了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人叫你，就会自然觉得哎，是不是到地方了，一睁眼睛就是那个破风岭三个红色的大字，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山，然后水潺潺的流过，你会觉得啊，完全是心旷神怡，就是呼吸的空气都感觉不一样了，然后迈到山上去，就是它是那个台阶型的嘛，然后走到不同的地方都发现它有一个小惊喜，刚才不知道提没提到还有一个特色的小驴，然后其实还是一个网红的小驴，大家都去跟它合影拍照等等，然后还有就是那儿的住的地方真的是太推荐了，因为我出去玩就喜欢找住的特别好的地方，我还专门拍了那个短视频发到各个网站上，它的住处我觉得就是幽静，你想人现在的设计理念都是我们怎么嵌入到自然当中，啊，它这个建筑就完全住处就是民宿嵌入到自然当中，你和自然生活在一起，推开门窗就是窗外的这个自然森林啊，非常的幽静，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的地方。 嗯， 整个的我就感受是，别说是帮忙牵手了，他们简直是帮助我去净化和洗涤心灵的感觉 啊，就是双赢哈。 对， 我 通过你的讲述，我能感觉到你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嗯、 那你觉得，就是你这次到房山去他们这个坡峰林景区，你觉得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它的空气很清新， 嗯、 环境也很幽静，住宿的地方呢也是嵌入式的，感觉一点都不违和。 嗯、 除了这些之外，你觉得它还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特色吗？ 嗯，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名片。你看咱们现在啊，就是讲这个乡村游，发现每个地方就是吃，然后怎么能吃到这个最地道啊、最自然的乡村饭？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名片怎么能打造出来它的特色？我觉得就是能不能把这个文化嵌入到这个房山，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历史然后做成一条特色的线路、 嗯、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开发和去打造的， 就是现在他们这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对，是，你看想把这个历史参观啊，我觉得都可以做成沿途线路。其实现在最我们出去玩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精品线路游，就不喜欢抱团，因为抱团天天每天早上安排的时间很满、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了解，又怕啊我该去的地方没有去成，所以都设计成几人这种小团体的精品线路，每天安排干什么，我觉得就可以把当地的民宿然后自然人文一定要把它那个人文嵌入进去， 嗯， 让我们多去了解历史，走进历史。正好那个博物馆前几天是刚刚去重新开业，就是周口店的那个博物馆也在房山、 嗯、丁丁是90后吗？ 90年 啊，90后、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新鲜血液注入到这个牵手主持人当中，可以给当地确实带来一些比较新的东西，作为一个年轻人给一些年轻人建议、 嗯、 那你刚才你也讲到了你所关注的点可能跟70后啊80后啊60后啊都是不一样的， 想法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嗯、 就是这种感触深吗？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以办活动来说、 嗯、 我觉得怎么样办活动可以更吸引人呢？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就也是乡村的这种活动，他们完全呢就把民宿打开了，然后让所有的发布会啊还有所有的村民是在我们的那个房间里，然后听着这个现代音乐，他们还请了专门的那个演奏的音乐的人晚上办的这个现场会。你看咱们是白天举办的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怎么样想，哎，能不能中西融合呀，请一些啊音乐表演者呀，然后这些都是我们可能是比较喜欢和想玩的东西。 嗯， 然后70后呢，他趋于我觉得是更想是怎么把这个吃的做好，然后让更多的乡民能知道，让更多的周边的人能知道，我觉得可以多做一些结合，可能会效果会更好。 嗯 嗯， 从牵手之后到那儿去过几次？ 其实去过的还有点惭愧，还不是特别多。我们就是活动来来回回，然后采访啊、剪彩去过几次， 嗯， 没有特别多。 其实我看到相关的介绍，就是主持人和乡村牵手之后，好多人都获得了一些荣誉称号，比如新村记者、 嗯、 走基层、先进个人啊之类的。丁丁平时的节目是什么性质的？和这个乡村接触乡村的机会多吗？ 嗯，其实我平时就是在北京时间做网络上的直播、 嗯、 我觉得特别是适合我的现在的工作的嵌入、 嗯、 就是怎么样我能通过自己的直播形式，因为现在就是直播的形式形态化，能够把这里的东西更直观的第一时间的就告诉大家，而不是这种以前的那种拍的新闻样片。它虽然也是特别正规和特别的可能是推荐的更宏大，但是我觉得直播的形式就是随时可以交流沟通、 嗯、 网友有什么提问我能马上就告诉大家。您刚才提到了主持人，其实我这是我需要学习和弥补的地方。我们的主持人刚才我简单的也说到了，已经牵手了148个村子，他们走过的路已经达到12万公里，这是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儿，真的是能够亲自做点什么。我就听有的主持人还在跟我聊说这个村子啊，就讲他们村民原来怎么生活的特别苦，然后这种东西卖不出去，然后通过一些互联网电商，然后他们也可以。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主持人，他就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他没想到什么，就还没有电商进入的时候，结果他就已经有10个朋友找他订那个核桃吃了。 嗯， 我觉得这就是你不要觉得事小而不为，就是你觉得可能发个朋友圈就一两个人知道，但是